请蔡老师为我们开讲。 好，诸位朋友大家好。诸位朋友，我们刚刚提到明太祖啊，送给正莲两颗大水梨，假如你是正莲，你会怎么处理？一起煮了是不是？来给这位朋友掌声鼓励。您可能是知道那个水梨煮起来对喉咙不错哈。正莲啊，跟您的做法差不多，他拿了两个大水缸，一边放一个，把这个水梨啊给它打碎，让这个汁啊渗在整个水缸里面。好，处理完之后说来。一个人喝一碗，平等，人心啊都很平，觉得哎呀真公平。虽然跟这个正莲的血脉啊不是那么亲，他越觉得这个长者值得啊尊敬。后来明太祖又问他，你怎么管理这一千个人？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就正莲啊，就回答了四个字。他说啊，不听妇言。诸位女同胞，不要看了这一句话就说我不想听，我要走了。就不要一文解义啊，任何一句话都有它时代上的意义。因为我们要了解啊，古代的女人啊比较没有机会怎么样读圣贤书籍，所以她没有去领受到圣贤的那种心胸，所以难免啊会比较啊自私一点。那只要一自私，为自己的孩子啊这个多留一些，就会造成其他人的什么怨言。所以怨之所生就在自私了。所以当整个家族里面很多的主这个细胞啊都开始在那里争夺的时候，整个一千个人就怎么样就散了。但是我们现在的女性啊都有读书，所以呢言语呢就比较不会啊自私自利，也很有可能呢男生他比较自私，比较啊只为自己着想。假如是这样的男人哈，那他的性格也比较像什么妇言啊。所以这一句话你要广义去了解，就是啊在家庭当中绝对不能斤斤计较，一定会造成纷争。所以人家能维持千人，那不是啊没有原因的。好，那人为什么想争？为什么他觉得好像争到了就是什么他的？所以下一句啊就给了我们很重要啊如何让兄弟让家庭能够和乐相处的方法。下一句叫财物亲啊，那怨何生嘛，言语忍愤自明。所以古代有一个孩子叫孔融，他才五岁啊，当在分离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比较大的让给谁啊？哥哥啦，让给哥哥吃。其实这样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可能干的家伙比哥哥怎么样还少。现在呢，我们都说平等，平等，要跟孩子平等。这句话对不对？ 这句话看你怎么解啊。应该在人格当中平等，你很尊重他是一个个体，而不是附属在你身上。但是因为他还小啊，请问他的人生经验跟你平不平等？对啊，他的人生智慧跟你不平等啊。那你要引导他，你要教导他，所以要有长幼尊卑，他对你才生得起什么恭敬心啊。假如都跟你平起平坐，那他怎么对你恭敬？所以这个平等啊，我们要看清楚。好，所以当孩子有这个长幼尊卑，他才知道或饮食啊，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那为什么以前父亲没有回来不能吃饭？那也是对于啊父亲的辛劳，因为整个家庭的重担压在谁身上？父亲嘛。所以这都是啊在这样的礼仪当中，给予孩子要时时感念父亲的辛劳。假如父亲上班都还没有回来，那儿子就大摇大摆，筷子也没拿，就在那里吃了。长期下来，他学到什么？我行我素啊。所以狗不叫，所以现在孩子很难教。所以我们啊要细细去研究，为什么以前几百个人都可以这么循规蹈矩，他的方法到底在哪？在哪？在《弟子规》啦。但是要真做啊，你才会得到啊利益。所以孔融啊，让出了大的水梨啊，给他的哥哥吃。所以财物亲，那他哥哥拿到了他弟弟的大水梨，对他的弟弟会更加怎么样？爱护啊！你看这个弟弟都时时想到我，他这个当大哥的就会越来越抬头怎么样？挺胸啊，就跑在前面呢，保护他弟弟。好，好，所以这个是在物当中啊，懂得啊，舍出去。再来，在五代的时候，五代时候有一个人啊，叫张士选，也是一个读书人。他的父亲啊比较早去世，啊，他是啊他的叔叔带大的。那当他17岁的时候，叔叔就跟他说，他说啊，你已经大了，我们现在啊把祖宗的财产啊分成两份，你一份啊我一份。结果这个张士选马上就跟叔叔讲说，叔叔啊，你有7个孩子，所以应该啊把遗产分成几份？8份。他的叔叔说，不行啊，你是代表你父亲，应该分成2份。但是张士选那时候才17岁，他很坚持一定啊分成8份。好，怎么一让啊，吃亏了吗？这一让啊，让出了什么？让出了他的德行啊。好，让出了家庭的什么和乐，让出了他的心量啊，量大福大。所以当他在进京赶考啊，突然呢看到一个算命的人，走过去呢一看，这个人呢脸上怎么这么多阴字纹，就是积了很多阴德啊，这 这个算命先生就跟他说，这一次啊你必然高中。果不其然啊，他就这一次考试啊就高中。所以相信啊他这样的榜样啊会传给他的子孙，一定也会啊世世代代都有很好的发展。所以你看这么一让，跟自己的自信啊相应。好，所以当人了解到命理有时啊终须有，命理无时莫强求，了解道理以后啊理得心安，就不会啊患得患失，常常想要去跟人家争夺了。所以要了解命运的真相，我们就要去读一本很好的书，叫做啊《了凡四训》。道理明白啊，心才会平，就不会去争了。袁了凡先生小时候啊遇到一位很会算命的人叫孔先生。这个孔先生啊是我们中国少子黄极术的正传的传人，所以算得特别准。诸位朋友应该啊有过算命的经验吧，有没有？我听说现在算命算得很贵，有没有？人啊命假如被算出来，那你真是白来了，没什么建树。因为啊就代表我们这一生啊没有好好利用。为什么命运会被算得这么准？因为啊一个人的善恶业啊就会啊呈现他在这一生当中，所以才会被算出来。所以一般的人都觉得哦算命的真的很准，但是有一些人的命啊却不会被算得准。哪一些人呢？两种人算不准，一个啊是大善，一个啊是大恶。而一般的人啊他所行的啊都是小善小恶多，然后心量啊又没有扩大，想的都是儿子孙子妻子房子钱子，都想这一些，所以呢也没什么大善也没什么大恶啊，所以命运就被算得很准。所以这个命运啊有加减乘除啊，好，比方说你命中有1000万的财富，结果你行了一点小善，所以1000万加多少？5万，所以算得很准。啊，你做了一点小恶，所以变成995万，也还蛮准。但是啊你假如都是行很多的善事，那1000万乘以5变多少？那绝对不准。那假如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1000万除以5变200万，那也是算不准。所以我们了解到啊，纵使这个人用不法的手段啊去抢夺了财物，只他抢到了200万，那也是他命中本来就怎么样有的。他抢到200万还在那里洋洋得意啊，你看我多厉害，其实他已经亏损掉800万了。所以君子乐得啊做君子，因为心安理得，而小人啊冤枉做了小人。他拿到了这200万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命花，因为他 做了坏事触犯法令的话，很有可能过没有多久就要锒铛入狱了。这样的人多不多啊？多啊。因为现在功利主义啊，很多人在某一些情境都铤而走险。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人啊，都替他很惋惜。毕竟啊，他也是啊有大福之人啊，只是没有好的教育啊，把他的人生啊怎么样搞砸了。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人应该再抱持一种怜悯之心呢、啊。因为先人不善啊，不是道德啊，无有余者。他的父母没教他，他的爷爷奶奶啊也没教。你看现在一般，比方说我考上老师了，亲戚朋友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一个月多少钱？哎，所以没有教啊，人是可以去创造命运的，只要扩宽心量。所以都没教，只教他唯利是图，当诱惑来的时候，他当然就受不了了。好，所以了解命运，理得心安，你就可以财务清啊，怨和顺，家庭会充满一个祥和之气。好，那当我们遇到学生呢，在争的时候怎么办？有一班的孩子，刚好那一天吃水果，吃西瓜，西瓜已经切好放在桌上，很多的同学啊，狼吞虎咽，要干嘛？这个饭一吃完，马上健步如飞啊，要去抢那个最大的西瓜。好，诸位朋友，假如是你的学生怎么办？你会看到一阵兵荒马乱。好，这个老师呢也很沉稳，看到兵荒马乱呢，他还不动声色。等同学啊，这个吃完饭了、啊、睡了午觉呢，下午第一节课呢，这个老师呢就讲了，他说：“诸位同学，我们假如去抢那个第一块的西瓜，抢那个最大的，会产生什么效果？产生什么影响？诸位同学说说看。”他有没有指出来哪一个人抢最大的？这个是给他们留余地啊。好，结果很多同学就说：“哎呦，那个人真自私，是不是？”哦，都要跟人家抢最大的，啊！老师接着说：“这样的人，你要不要跟他交朋友啊？”当然不要了。好，就是透过这个情境啊，让孩子了解到，他的一举一动啊，都在影响他在别人心中的形象。不然欲令自迷，哦，他那个欲望驱使啊，只想着要去抢最大的。都没有去想到啊，已经造成哪一些后果了。接着老师又说，假如这一个同学抢到最大的，哦，他很高兴，赶快把它吃掉，保证肠胃受影响，对不对？因为他吃很快，消化不良。再来，他抢到最大的，高兴多久啊？一下子。看看别人，看他的眼光是什么，马上快乐变什么？变不舒服了。再来，当他抢到最大的，下一次他想要拿到什么？也是最大的。当他下一次没有拿到了，他就快乐变什么？痛苦，气死我了，没抢到。那当一个人啊，时时处处都要去抢最好的，当他没有办法获得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可能就会啊， 动歪脑筋了，去偷去抢了。老师说完了也没说没下什么结论，只是让他们来讨论讨论。结果隔天呢、啊、吃西瓜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人家走过去都拿那个最小的。所以确确实实啊，家长跟老师啊，只要你肯教啊，孩子很容易啊受教。所以财务轻，怨和深，往往啊，一个常常肯相让的孩子，都会赢得长辈对他特别的什么照顾。好，下一句，言语忍啊，忿自泯。人跟人相处当中啊，冲突最多的情况啊，就是在言语。但是言语起了冲突啊，俗话说，因为你起了冲突啊，脾气就怎么样，上来了。那一念嗔心起啊，怎么样，百万帐门就开了。这个帐门在哪？好，我们先来考虑看看，用不好的言语发脾气会造成什么影响？百万障碍就出来了，帐门开，障碍了自己的什么心量啊，也障碍了人与人之间的什么好的关系的。所以你可能发脾气发了五分钟，你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把这个脾气所产生不好的效果去除？花多少？所以啊，忿思难，这在君子九思当中提醒我们，愤怒不可发，谨慎啊，因为愤怒一发很难回归到原来的样子，甚至于可以说不可能回来了。所以愤思难，俗话又提到啊，利刃割体恒易合啊，利刃割身体啊，可能一两个礼拜啊就可以好了，但是恶语伤人啊，会留在他心里多久？恨难消啊。所以人生这么短暂啊，为什么不好好相处呢？好，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结果啊，慢慢啊，要找到方法对治我们的愤怒，而这个对治的功夫啊，要练到什么程度呢？练到忍这个字的程度。好，我们看一下会意字，什么叫忍的功夫？上面一把刀，下面怎么样？那个意思就是呢，人家拿着一只刀捅在你的心头上，你还要如如不动，不管你怎么骂，我就是不回嘴，一个巴掌怎么样拍不响。所以你能忍到这种功夫啊，必然能够让身旁的人很佩服。所以这个忍啊，是一门大学问，你时时处处啊都在考验忍的功夫。比方说现在听课啊，也在考验忍耐，对不对？忍住不要打瞌睡。 那曾经啊，有一个女士啊，她就跟我说，她说蔡老师，中国文化不错，不过那个忍哦，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啊？哦，她对这个忍字啊，很无奈。我说啊，假如你是这样的心态啊，我保证你一定忍到啊，火山爆发。啊，比方说，这个学的这些课程，我知道夫妻要互相体谅，是吧？啊，所以回去突然变得很勤劳，就开始扫地，好打理家里面。啊，结果这个先生都没有看到，啊，因为呢他在扫的时候都一边看，哎，他有没有看到？所以扫了一个礼拜呢，先生都没什么反应，哦，突然怎么样？怒火中烧，然后把这个扫把摔在地上。我做了那么多事，你都看不到吗？假如这一口气忍不住啊，爆发出来会怎么样？前功尽弃啊，你先生马上冷眼看你，还说学什么《弟子规》？所以这个忍的功夫啊，是要能够啊忍得明明白白，忍得，啊，为大局着想。因为每一个人的啊，比方说夫妻来讲，来自不同的家庭，所以生活习惯啊差异很大。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我们明白了，知道改变绝对不是一触可及。这个时候你要安心，别人对不对啊，是别人的事。我自己有没有尽好我的本分？那本来就是应该做的，所以做得心安理得，自然啊，你的身教啊，就会啊，传递出去，你就让它水到渠成嘛。所以当我们明白，就能够啊，去包容嘛。所以现在你回去要叫孩子变勤劳，你可不能说他不勤劳，你没有马上变勤劳，你就气得半死。这是不是孩子错了？是谁错了？我们自己的态度不对了。所以习惯的养成必然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还是要道法自然来做。那忍的为大局着想，因为在家庭当中夫妻假如常吵，在公司里面同事之间假如常吵，那这个家庭跟团体气氛怎么样？就很不好，那家跟团体必衰败啊！啊，所以我们能忍得住啊，就是为大局着想。而当你处处能忍让，也会唤醒对方的惭愧之心呢，啊。所以这个忍要忍得明白啊，忍得，啊，为大局着想。我们在北京上课的时候，有一位女士啊，她也五十几岁，上完了这个出则悌啊，当天就给她妹妹打电话，因为啊，他们因为一个口角啊，姐妹已经两年没讲过半句话了。所以他一听完呢，觉得哎呦，自己错了，就赶快拨给他妹妹。电话一接起来，他说：“妹妹啊，对不起。”其实哎，他才讲了三个字“对不起”，他妹妹马上啊，稀里哗啦就哭起来了。所以啊，其实两个人都怎么样，在闷那一口气啊。我说幸好才两年，假如继续下去，保证两个人是癌症的高危险群， 血脉都不通畅啊，所以何苦来哉呢？所以你看，一个道歉，整个嫌隙啊就化开了。这一道化开啊，不止兄姐妹心上的石头掉下来了，还有谁的石头也掉下来？那妈妈爸爸。好，所以人生确确实实啊可以走得圆满幸福啦，只要我们放下这些不好的习气啊，不好的执着，一定会越走啊越圆满。好，那我们现在啊知道愤怒啊要懂得收敛，懂得制止。那诸位朋友，你都怎么样在愤怒的时候去处理，把它处理掉？你用什么方法？来，我们讨论一下。大家可以见贤思齐，互相切磋一下。啊，什么方法？啊，这位朋友，哦，慈悲怜悯，很好，就是扩宽呢，心量，自然呢就没有障碍。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这个方法很高端，我可能还要练三年五年。所以这个怒的处理啊，确实也很重要，因为当人的怒气没有消除啊，它会障碍你整个身心状态。我在上海跟很多朋友讨论，他们就说呢，这个打电话呢，跟人家哭诉一下，好，把这些怒气啊发一发。我说你讲完之后觉得怎么样？哦，他说舒服多了。我说你舒服多了，对方不舒服了。对方听完说：“哎呦，人生苦短，怎么这么多冲突？”所以，我们不能把垃圾给人家怎么样，到处丢啊。那很多人都当垃圾桶，有没有？那当垃圾桶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到时候垃圾怎么样满出来了？所以你看很多那个专门在给人家做心理治疗的，到最后他也怎么样？所以我们要提到更高的境界，要当焚化炉，垃圾一来马上就怎么样，轰，把它烧了。所以这个就要透过我们的德行，就像刚才这位朋友讲的，用慈悲啊仁爱的心胸。好，所以啊答案其实啊就在中国字。所以我们以后啊面对中国字要倍感尊敬，因为老祖宗造出了全世界唯一一种可以把人生哲学啊讲出来的，就只有中国字。除此一家，别无分号。我们来看，怒啊，会意字，上面一个奴，下面一个心，代表当一个人愤怒的时候，就是他的心啊，当奴隶了。被这一些坏习惯牵着鼻子走，要他去东他不敢去西。所以我们去观察很多人发完脾气啊，我刚刚怎么这样，好，很后悔，对不对？但是也为时不是无法再拉回来。所以有一个父亲啊，他的孩子脾气特别不好，他为了教导他的孩子，他就跟他说：“你现在啊，假如发一次脾气啊，就到我们家后院呢、啊，那个木柱上面呢、啊，钉一个铁钉。”那孩子一发脾气呢，哎，就去了拿一只铁钉把它钉上去。结果一开始啊，一天钉五六只。 结果盯了几天呢，那个孩子吓了一跳，哇，密密麻麻。他突然呢感受到说，哦，我的脾气居然啊坏成这样。其实很多脾气很不好的人，他有时候还说，我脾气已经不错了，假如像前几年一样啊，你不知道已经变成什么样子的。我都啊还不知道自己脾气不好。所以这个孩子一发现呢就开始收敛。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啊，哎，不发脾气了。他的父亲跟他说，你只要今天不发脾气啊，就去把铁钉拔一颗下来。所以他儿子拔得很有成就感，拔拔拔。突然有一天啊，拔完了，他很高兴呢，就跑去跟他父亲报告，我都拔完了。他父亲啊不疾不徐把他带到这个木柱前面，他说，虽然你的铁钉都拔光了，但是啊留下了什么，多少的坑洞啊，能不能够回到原来的样子啊，回不到了。所以利刃割体痕易合，恶语伤人啊很难消，到时候啊你再怎么对不起，也不见得能回到啊原来的一种关系了。所以我们了解到就要更谨慎，所以下一次要发脾气的时候要马上言语忍怎么样，就好像这一句经文好像一道光一样射到你的脑袋里来，能不能做到？要早晚服用是吧，一遍弟子规，保证有这样的效果。因为在北京有一个朋友，他确实做到了早晚念一遍。他说他最难改的就是人有短戒莫接，这个东家长李家长习惯了，现在学完了一下子也改不过来，但是啊他突然想要讲的时候啊，这句经文就跑过来，他马上闭嘴，很有效果。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这个经文，或者你就记更简单的愤思难，愤思难。人生啊要有志气，绝对要当自己人生的主人，不要让这些坏习惯啊主宰了我们的命运。所以你提起这样的志气来对峙它，要从怒啊转速，这两个字像不像？像吧，去了一点边边角角，把你的零零角角消一消，就变速了。上面一个如啊，下面一个心，会意志，代表啊，设身处地。从他的心，从他的角度去看事啊，你的怒气啊就可能怎么样消一半啊。我在教书过程有一些孩子啊行为确实啊比较偏颇，我们看啊有时候会觉得怎么这么大了还做出这样的行为，但是呢我们不能在结果打转，会啊从原因探索。所以往往啊这些孩子我们一去了解他的家庭状况啊，哎呀怎么这么可怜，没人照顾，才会养成这些坏习惯。你当下从怒变什么？变素啦，从怒火啊变慈悲啊。曾经我在一个学校服务，有一个孩子啊偷钱，偷了不少，偷了10万块，但是啊其实呢他只是想抽一张1000块的了。那刚好啊那一天刚好这个我们这个同仁收了一些钱， 可能是啊，这孩子的耳朵啊听到这个消息了。所以我们长辈啊，在言谈当中啊也要谨慎，所谓财啊不外露，这个财一外露呢，可能又造成了、这些孩子啊有那个犯错的动机了。所以他呢是要抽一张啊，结果因为情急之下怎么样拿了。就我这个同事也很警觉，就是发觉啊他在学校里面，就赶快啊跑回来，就把他叫住说你给我回来啊，因为呢希望给这个孩子啊有一些教训啊，所以就安排啊警察来给他做笔录啊，希望他能够啊汲取这个大的教训。那这个孩子啊经过这件事以后啊，刚好就坐在这个楼梯口，刚好那一节课啊我没课，我就经过那个地方看到他的背影，虽然没看到他的脸，可是已经感觉到他怎么样很落寞。所以呢我就走到他的旁边啊陪他一起坐下来。这个时候无声啊胜有声，我们先呢静让他静静心。结果过了差不多一分钟左右，这个孩子开口了，他说老师我很想死。人生如戏啊，我们当老师的要很会演戏啊，你不要听他说很想死你就哎呦不能死啊，不可以这样，要稳得住。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很想死，让孩子把原因啊找出来。他说老师因为啊都没有人喜欢我，每一个人都讨厌我，他情绪很不好，所以呢我们呢适时的安慰他一下。所以我就讲诶，哪一位老师啊福玉老师会讨厌你吗？因为啊我们学校呢有两位老师啊对他蛮好的，其中一位是福玉老师，另外一位是谁你们不认识啊好，所以呢我们不能先讲自己，这样太不谦虚了要先讲这位老师。他一听呢情绪就比较怎么样比较好一点。然后说那蔡老师会讨厌你吗？他就摇摇头。那情绪比较稳定了，我们就可以好好跟他谈。我说啊既然啊人家不喜欢你，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自己也讲，因为我都打人我都骂人。那你就不要打人不要骂人，人家不就喜欢你了。结果这个孩子啊讲了一句让我很深刻的话，他说老师啊我很想改啊，可是我改不了。这是一个六年级的孩子，他的人生他已经觉得控制不了了。所以不能长孩子的坏习惯啊，当我们的孩子的坏人生已经交给坏习惯主宰啊，那人生真是不堪啊设想。所以呢我就跟这一位同学相约啊，就拿了一本，左边写一个善，右边写一个恶，我们学习百过格。就跟他说你今天呢做哪一些好的写在这边，做哪一些不好的自己写出来，只要要求自己啊明天要比什么今天好。说实在的，孩子这个行为啊十来年了，你要再把它导正啊，你只要能花三年，那你就是一代名师啦。所以确实我们要有耐心去包容，你就可以从怒啊转成宽恕的心胸。 当你时时可以宽恕啊，相信啊，你整个人生也会怎么样？翻转过来。好，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现在我们在念这一句，味道一不一样？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很多先哲的榜样了。财物亲，怨和身，言于人，愤自泯。好，那我们接着呢，看下一句，我们一起啊，把它念一遍。好，预备起。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呼人，及待教。人不在，己即道。好，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所以当孩子，他都知道要先尊重长辈，他这一份恭敬心啊，就会落实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而我们这一句啊，只指出了几个动作。第一个，吃东西。好，所以当孩子一看到菜呢，是先给长辈吃啊，那他的德行啊，就在这夹菜当中怎么样，就在提升了。我们有一个学生啊，他才7岁，他来上读经典啊，读了一个礼拜，本来都是啊爷爷奶奶跟他夹菜，上了一个礼拜回去啊，他就主动啊跟这个自己的家人夹菜，家里人马上一看，心生什么欢喜，就对中国文化有比较认同，所以现在人都很现实。好，所以我们也要把孩子教好，孩子也会啊带动家长。但是真正要让家庭教育能够有很好的进展呢，还是必须从家长开始提升。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就有讲到，教儿教女啊，先教己，这个重要。教儿教女，先教己。好，因为啊，上行下效。假如今天你的孩子在做《弟子规》，然后呢，父母没学没做，比方说，《弟子规》说：“自观夫，有定位，勿乱顿，自污秽。”结果爸爸回家袜子啪，躺下来看报纸，孩子他觉得怎么这样？叫我做，爸爸都不做，他甘不甘心？不甘心。假如你是妈妈，怎么办？哈，我的坏习惯又来了。当老师的人很喜欢考试，这种情境有可能发生哦。怎么办？马上走过来。你不知道儿子在学《弟子规》吗？赶快给我捡起来。那你先生一定说不要学那些了。有一位母亲啊，他就跟他儿子说，他说爸爸一天工作很辛苦，你赶快啊帮爸爸一个忙，把袜子啊拿去，你看爸爸这么累。儿子这么用这样的角度，儿子很能接受啊，确实爸爸刚下班了，儿子就拿去了。先生看到这一幕会怎么样？嘿， 对嘛，那不是都圆满吗？所以确确实实啊，这个人情练达皆文章。好，或饮食或坐走，所以坐也好走也好，晚辈啊都应该是后坐后行。所以我们在海口在深圳啊，这些孩子学完之后，确实在坐电梯的时候啊，都会按着门呢，请老师先走。但是我们会跟他说，坐电梯啊，还是啊，你们先走。为什么？怕小孩小啊，有时候那个门啊，控制不好，会造成危险。所以，虽然这是一个原则，但是也要会怎么样？变通才行。有一个孩子跟着我们啊，一群老师去深圳讲课。这个孩子很不简单，已经读经典了，读了好几年。他的面相啊，圆圆的，耳朵很大。我一看到就觉得他是很有福气的人。什么是最大的福气啊？能够闻到啊圣贤的教诲，那是人生啊第一大福。所以这个孩子啊，刚好我们这些老师去讲课啊，有人送我们一盒，哎，那个叫也是饼类的，里面有十块饼，确实很好吃，每一个人都发一块，都吃下去了。这个孩子啊，在房间里面呢，就跑出来说：“这个饼很好吃，还有没有？”结果因为吃掉九块，还剩一块。这个孩子走过来啊，拿起了这一块饼，然后就走到我面前，他说：“这一块应该给蔡老师吃。”他不只先让长者吃哦，他还会判断啊。应该再先给谁吃？所以你看，学理的孩子会呆吗？绝对不呆呀！学理的孩子，他知道处处尊重别人，替人着想，那个脑筋灵活。现在人对活泼误解啦。什么叫活泼啊？三秒钟都停不下来，在那里跑叫活泼。我们有时候在那个机场排队，哇，很多孩子都站不住，在那里撞来撞去的。后面的旅客还说：“嘿嘿，这个孩子真活泼。”哪是活泼？那个叫随便啊，那没家教了。所以，真正的活泼啊，是思想活跃，是处处能替人着想，真活泼啦。好，所以学理的人绝对不会学呆的。那或饮食或坐走啊，长者先幼者后，这个习惯影响孩子的恭敬心，这个习惯啊也很有可能影响孩子往后事业的发展，你相信吗？曾经我们跟一个幼儿园的园长，他就跟我说，他请了一些啊二十出头的老师啊教幼儿园。他说有一次，他有一个客户啊从广东来，那他就接待这个广东的客户。也带了几位园里面的老师啊一起去吃。这些园里面的老师啊，好几位是湖南人。湖南人喜欢吃什么？辣。广东人比较不吃辣。那去请广东的客户啊点什么菜？那广东菜啊。 所以一点呢开始吃了，这些老师啊在那里说，这个怎么那么难吃，那个怎么那么难吃，带他们来是干嘛的，带来多照顾什么客人的，结果他们是来干嘛，搅局的。好，结果好不容易啊上了一道啊辣的，这个园长啊就把它转到客户面前，客户夹了一口啊，这些老师马上转到他们面前，好吃起来。好，这个园长又把它转回来，好，他们又把它转回去。这样的员工你敢不敢好好用啊，成事不足啊，败事都有余。所以啊，当一个孩子处处啊很有进退之理，你交给他办事啊，你会怎么样？很放心。所以主管带下属去赴宴啊，都是带那些啊夹菜夹得很好，倒水倒得很好，都带这些人去了，是不是？对呀，所以倒水要倒得自然哦。这就是要从小就是这样在对待长辈。好，所以有这个态度啊，也会为你的下一代啊的未来铺很好的路。那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谢谢。